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星期四晚的学人沙龙。今天在厂里面继续有我张全华，有我的拍档嘉豪、Cam 和阿Ming， 跟大家一起讲一下着出我心情。上个礼拜就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comfort food 饮食，讲完食了，今天就讲衣着。嘉豪，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装束，哇，好夹，都是牛仔布。不如讲一下今天你着的装束，或者你平时喜欢着什么衣 服？其实呢，今天的这一套衣服就是服装部的同事选的，但是呢其实跟我平时着的都很类似，因为呢我自己都比较喜欢着牛仔裤，因为简单一点，还有你又很襟。但是呢通常呢牛仔裤我自己呢上身呢我通常都会衬 band T 的，因为我自己咧细个嘅时候啦，就好中意咧去外国嗰啲音乐节啦。咁我去到呢啲音乐会咧，我成日都会买翻佢哋当时咧发售嘅 band T， 因为其实好似有个记忆喺度，即系我喺嗰度，我有参与过呢一样嘢。咁同埋可能自己中意嘅 band 都比较唔系啲主流啲嘅。咁某程度都觉得，即系其实佢哋代表咗一啲，即系你知道嘅，即系 rock and roll 咁样。咁可能代表咗一啲好特别嘅，可能同社会一般主流唔同嘅嗰一个感觉。 咁啊 ，Cam 咧？ 我今日咧都专登 show off 下我呢件衫啊！呢件衫咧系一个本地品牌嚟啦，咁咧佢咧系一种升级再造，即系佢系将其他人一啲旧嘅唔中意着或者系啲 cutting 过咗时嘅衫裤啦，就将佢拼翻成一件西装褛，咁所以咧呢件衫都系我睇第二次嗰时就决定咗买呢件衫，咁就一件我好中意嘅西装褛咁样啦。咁我平时咧就系好中意着烫直咗嘅白色 T 恤嘅，一嚟系好容易衬上身啦，二嚟系因为即系都系工作嘅需要，我系成日都要着一啲比较方便啲工作嘅衫，咁所以白色 T 恤我又可以摆件厨师衫喺上边，咁又唔会透到啲颜色出嚟，咁都系有原因嘅。 阿Ming咧。 我平時咧就慘啲嘅，因為咧平時工作相關嘅原因啦，咁所以著衫咧通常就要比較係即正式少少，即係 formal 少少嘅。咁所以今日咧難得可以休息一下，同大家傾下偈咧，我就特登咧唔想著咁 formal 嘅。咁所以呢件衫咧頭先就揀咗好耐，就希望可以舒服啲、hea 啲、chill 啲嘅。 咁講起 formal 啦，等陣都有好多關於呢係著衫嘅一啲裝束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我自己呢，譬如啱啱嘉豪講到啦，牛仔褲、牛仔褲比較厚身啲，其實好多唔同嘅年代呢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牛仔褲，唔同顏色嘅牛仔褲。但近年我少著啲，因為呢我可能即係食得太多，或者係操得太多呢啲腳呢嘩越嚟越強壯，咁可能著嗰啲褲呢就越嚟越闊啲。最緊要呢即係上一集我哋係 comfort food 嘛。今集呢我就要講個comfort wear。 咁喺好多唔同嘅场合呢我都会着唔同嘅衫，譬如可能做司仪，如果係一啲大型嘅发布会、我都会问究竟係咪需要打呔呢，着西装呢。咁有啲婚宴嘅时候佢直情係要 black tie formal， 即係要正装嘅，咁可能我直情会打煲呔。咁但可能我小个读书都惯咗，即係要打煲呔呀、甚至係打呔呀、校褛呀，咁惯咗嘅。但去到而家有阵时做体育主持或者係评述嘅广播嘅幕后，咁我就着得casual 啲，型仔啲就 OK 啦。咁今日个装束其实都即係我哋大家都几夹啊。好啦，咁今日我哋讲下着出我心情。心情同你个着衫，不如阿嘉豪又讲下，其实有冇啲咩直接嘅关系呢？ 我哋成日諗呢个问题，就係话当我心情好嘅时候，可能呢我就会揀某啲衫嚟着。咁我自己通常揀衫呢，我有好多唔同嘅 band 咁样。咁我自己揀呢就好取决于当日嘅心情呢，就係、其实可能取决返个 band 嘅种类。即係可能今日悠闲啲，咁我可能我会揀一啲可能係 folk 啊，即係嗰个乐手可能係folk 啊或者 country 嘅咁样。咁跟住可能有一两日即係可能即係唔係好高兴啊咁样，或者諗今日要返去要教两堂书啊，跟住有好多嘢做，咁有好多考试。咁通常呢就会揀啲 punk band 啊或者 metal 啲，咁自己听呢都会配返嗰啲音乐。咁某程度呢就係想衬返个心情。咁但係当然啦，我亦都会諗我有咁嘅心情，我去选择嗰样嘢。咁但係其实当我选择咗嗰件衫嘅时候，其实系咪嗰件衫嗰样嘢都会影响咗我嘅心情？即係例如件衫嘅颜色，或者可能头先阿Ming讲到我要着得好荒芜嘅衫。咁其实有好多时候呢就会俾我感觉，咦，我唔返緊工啊，即係我唔返工，你都仲要好似无形咗喺透过呢个衣着俾咗个工作压力我咁样。 阿Cam 呢， 我想我穿的衣服可能由读艺术开始啦，穿的衣服我都是想穿一些不要被人定义的衣服，因为譬如我们 做艺术，特别是做学生的时候呢，会有很多想法，就是我究竟是哪个，即是会成日都要用一些问题或者做一些作品去定义自己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向世界发出一些问题，究竟有个问题在那里找，究竟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是，即是特别是大家就会觉得啊，艺术做艺术的人一定是穿得很漂亮啊，或者是很有 style 啊，去表达自己，但反而是不是的咯。反而你见到很多艺术家呢，他们是穿得你见不到他的，直情是看不到，他就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们的定义，自我的定义就去了一个作品度，而不是去了一件衣服。所以我就是通常都是穿啲比较简单啲嘅颜色啊，咁跟住尽量唔系要点样去衬个蛋自己出嚟咁样咯。 嗯，咁阿Ming喺度，梗系要问阿Ming关于呢一啲系即系心理啦。因为点解咧？即系着衫系咪会真系影响到嗰个心情，定系个心情影响到个着衫，系点样嘅一个关系咧？ 呢个其实一个都真系几值得去探讨嘅问题。喺心理学入面咧，最近啦，当然你话系咪好多研究数据，我估暂时嚟讲唔算话好多研究数据嘅。但有一个新嘅，可能喺时装界啊，或者一啲嘅颜色心理学入面咧，都有提倡一个概念叫做多巴胺穿搭啊，即系dopamine dressing 啊。其实系讲紧咧，就系我哋透过穿的不同颜色啦、材质啦，或者某一种的 style 可以提升到我们那个心情的。而背后呢那个的理念或者那个即是提倡的想法，其实就是说啊，穿某一些特定的即是衫的类型呢，会令到我们大脑入面的脑神经传递物质亦都是多巴胺，就是 dopamine， 亦是会即是相应这样去release 出来的，从而令到我们觉得啊，个人好像开心一点啊，舒服一点啊，这样。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即是穿衣怎样去影响那个心情啦。另外一样东西我估呢，就是都是关当我们穿着我们觉得舒服的衫，我们自然会觉得feel good 嘅，我哋觉得舒服噶嘛，系咪？咁当我哋好 comfortable 喺嗰个着紧嘅嗰个嘅 style 嘅时候咧，其实有一啲研究发现咧，当人觉得好舒服嘅时候，就会令到我哋一啲嘅自信心啦，啊，即系社交嘅一啲嘅，即系嗰个动力亦都会提高。长远嚟讲咧，对心理健康咧系有帮助 嘅。系啊，所以你着啱嘅衫做运动啦，着啱嘅衫去到一啲场合咧，你舒服咧都好紧要啦。咁啊，你讲到多巴胺，有一样嘢咧，我好开心，就系话。可能以往我 post 嘅相比较少啲着正装，咁去到一啲婚宴嘅时候，我着得好整齐嘅时候，或者可能有啲装扮啊，打呔打得好整齐，哎，人哋话哇 ，Miu 你几型仔喎，咁我听到呢啲系好开心，因为一年讲真，譬如我做呢行未必会真系着到打呔啊咁多咁 formal， 即系好似阿 Ming 咁样咁 formal 咁多次，咁所以有阵时我自己我会话我个 closet 咧，即系屋企嘅衣柜咧。几百遍嘅，咁啊，所以阿嘉豪你又可以讲啊，即系从哲学嘅谂法当中，究竟系着嗰方面同个心情嗰方面，其实个关系系点样样？ 有关呢一样嘢咧，其实我自己本身咧就唔系即系研究心灵哲学嘅，咁但系我记得曾经咧都睇过一篇文章咧，咁其实就系关于即系情绪系咩嘢 ，emotion 究竟个本质系咩？咁我哋好多时候，咁呢篇文章咧其实就系一个美国嘅心理学家同埋哲学家 William James 盖所讲，咁佢就话喂，一般我哋好多时候咧就觉得喂你唔开心你咪喊咯，你所以你咪喊咯，咁你惊咁所以你咪打冷震啊，或者你开始感觉到即系好忐忑啊！呢啲身體上面有一啲咁嘅反應，咁但係似乎咧就喺我哋一般日常嘅講嘅説話咧，就有一個咁嘅因果關係。個因果關係咧就話你因為有若干嘅情緒咧，所以你身體咧就有若干嘅反應。咁而咧William James 提出呢、這、一個即係都好好突破嘅一個睇法咧，就話唔係，其實唔係咁樣，係咪應該倒翻轉係因為你喊，所以你唔開心咧？或者應該倒翻轉嚟講，唔開心嗰樣嘢？就是这些身体的东西，在这些所谓身体可能喊啊，或者你感觉到好像个心压住了啊，这些感觉以外呢是没有一样独立开来叫做情绪的东西。所以呢当我讲到说衣着的时候，如果我们一些外在的表现是影响了我们的心理，在现在现代人有这么多选择的衣服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某程度丰富了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可以经过了衣着，而衣着可以有很多五花八门的颜色啊、配搭啊 剪裁，咁其實係咪可能係豐富咗我哋嘅情緒？即係人咧，而家到咗一個咁複雜嘅社會咧，可能會因為我哋個衣著嘅唔同而係令到多咗好多更加細膩嘅情緒出。 肯定即係你。即係打開我的衣櫃咧，我覺得係好豐富嘅。但係咧，講起複雜咧，令到我選擇嗰時候咧更加困難。有陣時，哎呀，我就係、是、我問阿媽，我著呢件好定係著呢件好？有陣時我都會咁諗啊。但係啱啱講起情緒啊、衣著嗰陣時候，喂，兩位嘅女主持有冇話？哎呀，我開心，我中意著粉紅色嘅。阿 Cam 講一講。 我冇，我好似冇乜粉紅色嘅衫。不過我都贊成嘉豪講，係有時你揀嘅衣著。反而是影響翻，即係強化翻你心裏邊諗嗰樣嘢。即係以前我都記得睇過一段文章，係講話你如果講負面嘅嘢，你會強化咗你心裏邊諗嗰樣負面嘅情緒。咁所以我都贊成呢一樣嘢嘅，可以倒翻轉嚟諗。同埋咧，我啱啱諗起一樣嘢咧，就係、是、我每逢即係啱啱三月就係Art Week 啊、Art Basel 嗰啲啦。咁每逢咧三月要去睇展覽咧，我就會 dress up 自己。扮自己是一個 collector， 咁跟住咧著到靚咁樣啦，去 Art Basel， 咁啲人咧就會過嚟講解嗰啲作品係係點樣啊，或者係價錢啊，咁我就覺得好開心咁樣咯。咁就係亦都係我唔係因為開心所以揀咗嗰日件衫，係因為我著咗一件靚嘅衫，為咗扮 collector， 但係嗰日啲人咧就可以同我好清楚咁講解作品，我又覺得好開心咁樣咯。 阿明咧平時做嘢冇辦法啦，但係 casual 啲嘅時候出街啦，同朋友一齊啦。即係嗰個著衫係點樣因應自己的心情去揀？ 我其實聽大家咁樣講咧，其實即係話著咩衫會影響跟我哋自己嘅啲嘅認知過程。其實呢樣嘢喺心理學入邊咧叫做 enclave 一個嘅 cognitions 啊，一個著裝嘅認知。意思即係話你著緊啲乜，對你嘅認知過程同你嘅行為咧會有一定嘅影響。過去有一個好得意嘅研究就係咧邀請三類唔同嘅人咧去著一件白色袍啊。咁嗰件白色袍咧第一類人就話俾佢聽呢件咧係一件醫生嘅白色袍。第二類人咧就話：我呢件係一件畫家嘅白色袍。第三類人咧就話：冇啊，是但一件袍嚟嘅啫，掛咗喺度你著啦。咁然後呢三類人著曬呢件同一件白色袍之後咧，佢就會去做一個測試。個測試咧就係測佢啲專注力啊等等一啲嘅能力嘅。好有趣嘅結果係咧，原來著住醫生白色袍嗰堆人咧，佢哋嗰個嘅表現係三類入面最好嘅。所以嗰個研究嘅學者就結論啦，其實當我哋知道嗰件衫入面嘅象征意义系啲乜嘅时候咧，其实对我哋嘅成个认知过程啦、行为模式啦，都会有影响。因为第一类嘅参加者被告知嗰条袍系医生嘅，咁医生系应该系好即系好专业啊、好聪明啊、即系好化学化，即系好有呢啲嘅 scientific mind 噶嘛。咁所以佢哋嗰个嘅表现咧，系相对上会好啲。呢个都真系几有趣噶。 哇！所以會唔會咁樣，亦都係會令到我哋諗起，就係著白色嘅袍就代表是佢係即係專業人士，就係醫生咧。咁啊，等陣有機會我哋都可以講下。咁啊，啱啱我哋講過，即係會唔會啊開心嘅時候著粉紅色咧？咁啊，等陣個 part 咧，我哋有機會講起咧，就係話唔同嘅顏色會唔會代表是咧，我哋喺揀衣著個方面咧會有啲咩特別嘅情緒。咁啊，今日咧我哋個主題咧就係即係著出我心情啦。我相信咧我哋即係大家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諗法啦，或者咧就係同。觀眾可以大家去即係去傾下嘅，咁啊喺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咁啊下一 part 再同大家傾下啊。歡迎大家收睇啦，學人沙龍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著出我心情啦。咁喺有陣時心情忐忑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到一個人咧著衫咧？嗱，我自己咧喺近年咧，我唔知係咪開始年紀大咗啲嘅，咁啊，我想咧後生啲咁樣。咁啊，有陣時我都買啲粉紅色嘅，即係可能之前亦都係因為一套電影咧，著粉紅色衫，我覺得咧。young 啲嘅，跟住我直情做瑜伽，我有時我都會著一啲比較色彩唔同啲，因為好多瑜伽嘅裝束比較黑白灰多啲，因為黑白灰其實喺市場上啊，就係賣衫當中係賣得最流行嘅，因為最簡單啊嘛。咁啊，咁我嘗試過著一啲比較係即係鮮豔啲嘅顏色嘅衫啦。跟住之前咧，可能我染比較啡啲嘅頭嘅時候咧，我中意著啲藍色嘅衫，因為我覺得咧比較襯啲。咁啊，所以我都想聽下你哋嘅即係諗法啦。譬如阿嘉豪會唔會話：哎呀，同我心情著咩衫，或者我知道你教書嘅時候，你都會著啲唔同嘅衫 嘅。如果首先講咧，顏色咧，其實就可能係最似乎係最容易咧同情緒有關係。即係例如我哋睇翻 K 其實在18世紀、19世紀之前，英國的軍隊是紅色衫的。其實都挺有趣，即是你看回譬如有些畫、啲大油畫講滑鐵盧戰役咁樣，咁啲英軍係着紅色衫嘅，咁其實即係而家諗起其實好奇怪噶嘛， 哇！出去俾敵人見到， 係啊，見到，咁所以其實咧係直至應該係19世紀末、19世紀末。打呢、這個南非戰爭嘅時候咧，先開始轉咗咧，即係卡其色，咁跟住先開始慢慢咧發展到咧，即係所謂嗰個叫做迷彩嗰啲咁。因為即係打對非洲好多時候就要打呢、這個遊擊戰咁樣。咁點解會著紅色？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好簡單，就係振奮個士氣。因為當時其實大家咧就擺個陣出嚟，咁你越鮮豔咧就越俾人感覺到咧你個氣勢好激昂。咁另外一個其實有一個好有趣嘅原因就係話，就算你受傷咧。其實都唔知道你係中咗受咗傷嘅，因為件衫同你啲血係一樣色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顏色呢樣嘢都係好有趣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係一個低調嘅人，其實你要著一啲好鮮豔嘅顏色，就變成好引人注目咧。咁其實某程度都未必可以鼓勵到你自己嗰個情緒，因為你會變成好唔自在。即係我自己雖然好中意著 band T， 雖然即係好似話喂我翻學著咩，其實好奇怪，其實個個都著恤衫，個個都著到好整齊。咁我自己成日都同自己講，即係我讀哲學嘅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我認為有好多問題呢個世界，呢個社會好多問題，我亦都有好多我唔認同嘅嘢。咁所以我係想求我自己，想尋求到自己嘅一套。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咁我覺得我讀完之後，我喺度教書，我就可以選擇我想著嘅衫，我唔需要跟住大家。咁但係其實最後即係好多人都因為可能職業嘅需要啦，咁就著得比較企理啲。咁我就唔係好緊要嘅，因為如果你叫我著得好 formal 咧，或者要好正統咧，我好唔舒服嘅真係。 咁阿 Cam 咧，啱啱咧就即係咪後有機會同你傾偈，就話哇，你個衣櫃都係白色喎，咁白色代表你咩心情啊？定係你都會有其他即係顏色嘅 T 咁咧？ 我得好似得一件灰色，跟住其他都系白色。 你而家着紧件黑色嚟 嘅。我呢件系heat tech 嚟噶，其实系一个保暖嘅长袖衫嚟嘅。但系我嘅 T 系真系短袖嘅，夏天嘅。基本上你夏天每一次见我，基本上都系白色 T 咁样咯。咁我又觉得即系我唔系一个落街会俾中意俾人见到嘅人，咁所以我就尽量颜色低调。咁所以亦都係白色就好似一張白色嘅畫布咁，我擺啲乜嘢襯其他任何嘢都係會襯到囉，即係牛仔褲又得，咁跟住唔同顏色嘅褲都得咁樣囉。咁都，但我主力都係牛仔褲啦，雖然係啦。 咁阿Ming呢，因為你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啦，會唔會嘩個衣櫃一出到嚟一開個衣櫃又係成扎白色啊，一睇個感覺好 boring 啊，咁樣會唔會㗎？ 唔係嘅，我個衣櫃入面都幾多唔同色彩繽紛嘅衫嘅。不過頭先聽大家咁講呢，的確係嘅，喺心理學入面呢，我哋有一個嘅諗法，係啦，即係一個嘅顏色嘅心理學，其實就係講緊唔同嘅顏色呢點樣去促成唔同嘅情緒。咁當然啦，都係嗰句，其實好多唔同嘅心理學都當然佢有少少研究實證，但你話係咪好多理論去支持一定有呢個顏色心理學呢？目前都仲係探討緊嘅。不過好似頭先所講，譬如紅色啦，係啊，的確好似嘉豪咁講，其實紅色呢係被提倡係話令到人覺得更加多 energy 嘅，有力量嘅，係啦，那個 morale 啊，即係嗰個嘅振奮士氣係有用嘅。不過唔好嘅地方就令人覺得有少少咧可能具攻擊性嘅狀態。咁譬如係即係藍色啦，藍色一般令人個情緒就覺得我有個安定情緒啦。 哇，係咪令到你安定嚟噶？ 好安定而家真係， 我有半個安定， 你有半個安定， 我哋大家都安定， 大家都安定啊。咁嗰種安定啦、平和啦嘅嗰種嘅感覺嘅。咁綠色咧，綠色就係一種和諧啦，冇乜競爭啦嘅一啲嘅感覺。黃色就係嗰啲友善啊、開心啊等等嘅感覺。不過我個人睇法咧，其實著衫咧最緊要係你自己著得舒服。當你覺得舒服嘅時候咧，你嗰個心理質素啦，你個自信心啦，你社交意欲咧，都會隨著呢個嘅舒服嘅感覺咧，去得以提升嘅。 咁啱啱就即係你講到即係唔同嘅場合著唔同嘅衫，有機會等陣喺其他嘅環節我哋可以講下啦。啱啱提到黃色咧，就因為阿嘉豪即係對於哲學咧 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啱啱我哋傾偈嘅時候咧，我話我好崇尚其中一個功夫嘅哲學家就係李小龍。大家諗起佢嗰套衫，大家即係除咗佢一身澎湃嘅肌肉，你諗起佢一套衫就係嗰套黃色嘅衫，黃色嘅衫代表是 energy 咧，亦都係。咁所以你有時你見到咧，就唔同嘅顏色嘅衫可以代表到即係唔同嘅身份啦。咁啊，較早之前阿明亦都講到白色嘅袍，可能大家會諗起一啲專業嘅人士啊咁樣。藍色啊，我哋大家亦都係代表咧就好 peaceful 啦，好安定啦。綠色都好舒服嘅感覺，因為咁啱可能係啲樹木啊，嗰啲都係綠色噶嘛，所以大家有時望遠啲啊，望到綠色都會舒服嘅。嗱，咁我哋就即係講咗係顏色啦，講咗一啲心情啦咁樣。咁譬如嘉豪啦，咁你講到你中意著。Band T,、Band T 是不是你每次揀的時候會不會都覺得是很因為你很多選擇嘛、會不會很亂啊還是都會揀某些東西會令到你覺得是心情 是開心啊舒服的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穿起那些 Band T 呢因為很多時候都是以前去、音樂節買的所以每日的心情都是好像在 Festival, 都是好像去音樂節即是、當然有開心亦都很累因為音樂節全日都有、一些這樣但是其實我反而另外想到一樣即是剛剛、阿明你講到即是顏色那樣東西我哋一般喺我哋而家社會，譬如認為可能紅色咧就係即係代表咗即係視野高昂嘅，可能甚至有攻擊性。咁你啱啱咧 email 又講到即係黃色呢一樣嘢，因為李小龍嘅關係咧。咁我喺度諗，其實呢啲顏色，即係我想請教阿明，其實喺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呢啲顏色同我哋個情緒之間嘅關係，其實係一種。既有的啦定还是其实可能不同社会可能有不同的东西。为什么我这么想呢因为一般在很多情况我们即不同似乎很多不同的民族呢对于譬如可能丧礼咁丧礼基本上都是不开心的一件事。咁当然每个民族对于丧礼或者对于死亡其实都可能有不同的意思有一些民族认为所谓的即是死了或者去世其实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始啫，咁样，咁可能会对于过身的亲友，可能其实唔一定，即有一种悲伤，但系嗰种悲伤可能是以唔同的形式显现出嚟。咁所以在唔同的民族里面其实亦都所谓去哀悼，佢哋都可能用咗唔同颜色，一般都是黑色。咁所以我就谂紧啊，究竟呢种所谓反映到我哋嗰个穿着或者心情，即穿着反映我哋嘅心情有几多系？既定的是很天然的东西有多少呢其实是个社会衍生出来的。 当然我们提过就是着出我心情的时候讲到功能啊或者是身份啊我有机会可以讲多一点都要问一下 Cam, 因为你是、就是、在艺术的方面、或者是你自己也是厨师啦。会不会在这方面我想反而问功能性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是真的对于你来讲是这么重要 很重要的功能性即譬如、我做艺术的时候可能会整污糟了这件衫或者我要走来走去要很方便我譬如我锯个木拉个画布或者是拿重的东西我都需要一件很、方便的衫而做厨师都是啦你再要摆件厨师 jacket 上去你都要里面可件衫可能是索汗啊、咁亦都係俾你可以好全日好舒服咁樣自由活動咁樣囉。不過啱啱講起呢顏色同埋身份對於衫嚟講呢我諗起有個藝術家佢最近呢都喺 Empress 嗰度有展覽叫做 Cindy Sherman。咁呢佢其實佢係講緊反而佢係對抗緊一啲大家既定有嘅形象就係、是、一啲衫同埋一啲顏色令到大家對於呢個女性喺一個文化或者喺一個媒介上面嗰個定型囉。即係佢有一張作品係一個橙穿住橙色冷衫同埋短裙嘅女性攤咗喺一個地下嗰度。但係佢嗰個表達呢係表達到有不安啦咁跟住有心裏面係彷彿啊唔知道自己處於一個咩狀態。即佢就會變咗反咗平時大家覺得啊橙色就係一個開心嘅狀態咁佢就係變咗係一個不安嘅狀態咁樣囉。 我諗呢其實講顏色同我哋嘅心理狀態咧，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咧去影響緊。咁好似頭先嘉豪咁講，係咪純粹係因為有啲研究話某種顏色就令到某一種情緒出現咧？我相信咧，個人喜好啦， 你中唔中意啦？之後嘅社會文化啦等等咧，其實都影響緊我哋點樣去睇顏色嘅。咁所以唔能夠用單一嘅一個嘅因素嚟去決定呢種顏色，就等於係有呢種嘅情緒，一定唔能夠係一個等號嚟。第二咧就係其實衣着咧，除咗令到我哋覺得有功能性啦，我哋會覺得舒服之外咧，其實仲有一種象徵嘅意義。唔知大家譬如以前同朋友去旅行，大家會唔會有 dress code 嘅？大家同貼，喂，我要咁樣着。其實某程度上，衣着都代表緊我屬於呢個群體、呢一個團體。其實對我哋嚟講係一種 belonging 啊，歸屬感嘅作用喺度添。 其實你講呢個 sense of belonging 咁啱，我想講，因為以前我哋著翻學著校服啊嘛，小學、中學。其实我哋学校咧就系希望培养我哋对于外校嗰种感觉，嗰种归属感。球队都系啦，波衫可能足球、篮球唔一样嘅，篮球通常系冇袖，足球系有袖，咁大家好容易咧分得出哦，边个运动系边个运动。功能性咁啊，当然系因为科学科技嘅进步啦，令到大家可能讲到啊紧贴啊，或者系排汗啊各方面唔同。但系讲起呢个归属感咧，系好紧要嘅。因为呢个真系身份嘅象征，即系你着嗰样嘢系代表是你自己。例如我哋谂起黄色嗰件衫，就谂起啦李小龙啦，可能谂起白袍咧，就谂起医生。咁其实等阵嗰节咧，我哋有好多嘢可以分享。因为譬如可能我作为体育主持嘅，咁呢十年如果大家冇乜睇电视嘅时候，可能觉得啊，点解香港体育主持可能着衫，我哋所谓比较 hea 啲咧？啊，喺做电视嘅时候，点解可能会有阵时着得比较随意啲？咁系咪着呢个西装又代表系工整啲、专业啲咧？又未必噶。咁啊，等阵个 part 咧，我哋翻嚟咧，亦都可以讲下。继续翻到嚟学人沙龙，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着出我心情啊！咁啊，我真系有好多即系嘢想表达下，因为我唔知喺呢个时间咧有冇多啲系体育迷睇紧我哋呢个节目啦。因为其实喺十几年前我入行嘅时候，咁嗰阵时已经兴咧开始着比较 casual 啲啦去主持节目，咁甚至咧开始呢啲体育节目咧香港唔见样噶啦，咁可能因为系 budget 啊各种嘅问题。咁但系当时咧就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喺度谂啊，全世界啊，包括韩国啊，好多嘅地方啊，美国啊，英国啊，其实你见到咧一班主持咧都会好 professional 好专业咁咧着住西装啊，甚至系打呔咧去展示或者去表达咧佢哋对于体育嗰方面嘅一啲谂法啊，或者系做节目。咁呢样嘢，我觉得对于咧佢哋其实喺表达自己嗰种专业咧系非常非常之紧要。咁嗰阵时因为我入世未深啦，即系我都唔敢同即系啲导演啊或者咧监制啊或者老板去拗，但系我好希望呢样嘢咧系可以即系做到个专业。因为譬如可能我2019年当时我系其中一个唯一一个香港嘅媒体。去到 NBA 全明星赛，咁我着得好靓嘅，嗰阵着得即系 tailor made， 即系度身订做一啲西装。跟住咧，现场好多世界各地嘅NBA 嘅公关啦、球员啦、员工都话：哇，呢个边个嚟噶？点解会着到咁咩嘅咧？即系咁正式嘅咧？但呢个系我哋对于工作嗰个尊重，同埋当你着到咁样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佢系真系专业嘅。所以我自己譬如做奥运都系，我唔希望大家四年睇一次奥运。睇个节目，但系从形象方面，唔系净系从知识嘅，从形象方面，可唔可以吸纳到更加多人去关注我哋嘅体育工作者咧？呢样嘢系好紧要。咁啊，当然，咁我哋有几位嘅主持，我相信大家对于形象或者自己身份方面点样去着衫咧，都有啲心得嘅。 你讲开咧呢一个即系所谓专业同埋嗰个职业嗰一样嘢咧，咁喺我哋哲学里面都几有趣，因为其实你知即系喺大学教书，咁其实学生有时都会咧写翻咧，即系完咗学期之后咧，就会俾翻啲究竟老师教得好唔好啊嗰样嘢，咁我都几多学生咧会。评论我衣着嘅，譬如有啲话，哎呀，佢真系好好，即系同我中意同一对 band 啊咁。我都亦都因为 咁啲学生有冇话你教得好好咁啊？ 都有嘅。咁当然都亦都有好多即系话，佢都唔知讲乜咁样。譬如讲讲下又讲下自己件衫对 band 咁样。咁但系我记得咧，当时我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咧，咁有啲教授就同我讲话，你第时去教书嘅时候咧，你就一定唔可以着到而家咁样样，成日就着件 T 恤牛仔裤，你要着得专业啲。咁我当时同佢哋讲，我话。我哋读哲学嘅就系想培育人一个独立嘅思想，去敢于挑战主流权威甚至系传统嘅一啲睇法。 咁我哋更加應該係自己想著乜就著乜，而唔應該話去跟隨住個社會要求我哋嘅嘢。因為我哋亦都知道表達出嚟可以係好專業，但係你最緊要你都係真係有真材實料咁樣。咁呢個係我自己嘅諗法。咁我亦都所以我自己都會仍然都會好堅持，我要著嗰啲 band T 嚟去上堂，因為我覺得係。是忠于我自己的看法。 嗯明白。 我想呢所谓的专业形象呢、其实都视乎一个社会怎样给了一些框框我们的。即是譬如说为什么医生即是一定要去穿白袍啊挂个听筒才叫专业呢，或者为什么艺术家一定要哇好有 style, 哇穿很多色彩啊这样才叫做似返个艺术家呢。某程度上我会觉得是个社会对不同的职业或者不同人的特征他们都有一些既定的形象。咁呢一个可能就係由细潜移默化去或者根据我哋过去嘅经历而产生嘅。譬如一个例子就係过去有一个实验呢，就係即係由两类人啦，咁我哋都去见一个嘅护士。咁有一堆嘅护士呢就真係着得好 formal 嘅，好正式嘅着返护士嘅衫啦。另一堆就着得 casual 啲嘅，即係相对上 hea 少少。咁跟住呢嗰啲参加者呢佢会评价嗰个嘅护士嘅能力，即係讲緊个护理嘅能力。个结论真係呢着得比较正式过多人咧，對方咧會覺得佢嗰個護理嘅能力咧係高一啲嘅。咁當然呢個未必係事實嚟嘅。咁所以聽落咧就好似其實我哋點樣去穿著，其實某程度上所謂嗰個專業啊，可能係社會入面一啲嘅既定俗成嘅一啲嘅諗法嚟，對我哋可能落咗一啲嘅框框去睇。 嗯。 我都記得咧，喺有個又係社會實驗嚟嘅，就係、是、一個廚師咁樣啦。咁其實佢唔係真係個廚師嚟嘅，但佢就係想 test 一下究竟啲人係咪真係識得食嘢。咁佢咧就係、是、可能係開啲即食嘅嘢食咁樣啦，跟住擺啲盤咁，跟住就俾啲食客食。咁之後咧就著一套好整齊嘅廚師衫出嚟，就介紹啊，其實我今日嘅嘢食啦係咁樣咁樣咁樣。跟住食完之後咧，啲人係覺得哇大讚啦，太犀利啦！呢個嘢食淨係報章寫到係話係最即係、近年城裏面最好嘅嘢食。咁就係、是、其實係令到即係基本上就係用咗個身份佢個專業嘅形象去呃咗啲食客。其實佢個實驗成功咗，因為確實係。大家會被呢個身份所欺騙咁樣咯。 嗯，咁啊講起即係廚師啊，講起制服啦，咁啊制服有陣時代表咧，亦都代表團結嘅。咁、評述員可能亦都係代表嘅專業啦，運動員亦都係有代表一個咧即係 team spirit 嘅心啦。但係你講起廚師咧，我有個故仔分享下，就係、是、咧有一次咧就我老豆啊。咁我老豆呢就以前學空手道，咁空手道呢道袍，再喺道袍呢都係代表示呢係尊重呢就係空手道呢個武術啦。咁因為空手道係師徒制啦，咁有陣時呢就即係你啲師傅有陣時叫 master 啦，或者係可能叫 guru 啦。咁跟住佢學完呢個空手道啦，咁佢又搭的士返屋企嘅時候呢，咁個的士司機話喂师傅你落场啊，跟我爸话咩师傅啊，你唔系寿司师傅嚟嘛，梗唔系寿司师傅啊，我打空手道我啡带啊，嗰次之后呢我哋系咁呢同我爸讲喂啊你唔整寿司嚟㗎，因为嗰次之后佢就去学中国武术啦，但係起码你即係着件道袍嘅时候呢好似呢个嘅例子啦，就俾人哋知道诶你系一个固定嘅形象嘅、固定嘅形象。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啦，就唔同嘅著唔同嘅衫啦，可以代表是唔同嘅象徵啦。咁唔同嘅性格呢亦都可以著唔同嘅衫，咁因應個人喜好。但係啱啱亦都提到文化，譬如你話文化，咁如果好似 hip hop 嘅，有啲人鍾意戴帽、或者我焦頭，平時哎呀我冇焦頭，我戴帽。我試過去日本餐廳嗰、那個廚師叫我可唔可以除低頂帽、或者冇即係有啲地方唔俾你噴咁多香水。咁、我試過有個我上一個英文堂，咁嗰個老師係印度教嘅老師，佢話可唔可以除低頂帽？咁我呢啲可能我知道係佢自己有自己嘅文化諗法。咁我又冇走去問個老師，哎呀點解你要我除低頂帽啊？咁我嗰陣時細個唔會問啊嘛。咁咪尊重翻佢咯，咪除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每個人每個文化都有唔同嘅諗法 咁。咁我覺得好有趣嘅，即係如果當你講到啱啱阿明又有提到，即係其實好多時候咧，呢啲衣著同埋我哋對於呢啲衣著背後佢代表嗰一樣嘢，其實啲弱性俗成社會俾我哋嘅框架。咁所以如果我哋衣著要著翻呢一啲嘅，我哋某程度咧就係可能統一咗呢套價值。我哋亦都喺一個社會，我哋即係作為喺社會度生存同人哋社交，我哋都要尊重翻呢啲嘢。咁所以倒翻轉咧，我哋亦都可以用衣着去推翻呢一样嘢，去推翻啲既有嘅价值。咁我谂起咧就系、日本战国时代尾， 到江户时代头，即系十六世纪嘅时候。咁有一种人咧，我哋而家知道日本有一种嘅剧场咧，就叫即系衣着咧会好夸张嘅，好浮夸嘅，就系、是、歌舞伎。Kabuki， 咁嗰個時候咧，其實就出現咗人咧，就叫做 Kabuki Mono， 就係我哋而家叫做 Kinki 者。咁 Kinki 者嘅意思即係佢打斜嘅個人，因為佢哋最中意著啲奇裝衣服。咁佢哋咧就會可能會著女人衫啦，摟啲跑皮喺身啦。咁咧一日咧就大吵大鬧，咁咧就係、是、其實就係一班搞搞震嘅人喺個社會度。咁其實佢哋就係藉住自己呢個衣着，就係、是、顯示出我係要同主流唔同嘅。我係要有幾古怪得幾古怪，咁就仲要係即係咁。我諗其實你睇到而家其實都有一都流傳咗嚟，就係好多時候啲同志遊行啦，就係、是、要反抗嗰種傳統男裝同埋女裝之間嗰個界線，甚至個社會對於男性同埋女性嗰個既有嘅形象嘅嘢。咁我覺得即係所以即係可能即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咁樣。咁啊，係嗰兩年。 嘉豪，你頭先講呢樣嘢，其實唔好拉咁遠咯，淨係睇翻我哋自己啊。我相信每一個人咧，喺你成長嘅階段咧，尤其是呢個青少年期，都有一個位咧，你有少少反叛嘅，即係譬如校規叫你唔准 gel 頭，你就一定要 gel， 唔准染髮就一定要染，你條裙唔准即係太短，你就一定要改。 唔係喎，我乖嘅喎嗰時。 嗰個可能係你係我有啲曳嘅。但係呢個時間咧，有一啲人咧，甚至乎有啲我哋叫做俗稱中二病嘅情況啊，即係你好中意有啲符號喺身啊，譬如十字架或者你著到好蓬噶一啲狀態喺度。咁其實咧喺一個心理學嘅發展層面嚟講，喺呢一個青少年嘅階段，其實我哋講緊係追求我哋自我探索啦，去揾緊自我嘅概念同自我嘅認知。喺外觀嚟講咧，其實衣著一啲嘅象徵式嘅嘢咧，都係代表緊個人嘅啲嘅發展。咁所以其實著衫係嚟表達緊自我，亦都係透過著衫去揾到自己嘅定位。咁所以點解有啲人話中二病啲人著得特別得意？其實亦都係透過呢一個過程咧，去表達出我究竟係一個咩人咯。 反而我想起咧，中學嘅時候咧，咪有一段時間大家好中意染頭髮同埋著呢個大象襪咁樣啦。咁我嗰時咧，我係反而唔係反校規，我係反呢個潮流。點樣我都唔著大象襪，點樣我都唔染頭髮，即係有反而係反潮流咯。 講起潮流，我都即係好慶幸認識咗好多唔同界別嘅做 styling 做形象設計。咁形象設計當然就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但係我會聽佢哋咯。咁有陣時候，原來你著呢個 style。譬如以前我唔著闊身褲嘅，以前我都著緊貼啲嘅褲，因為有陣時你啲牛仔褲你知一條都未必唔平啊嘛，咁你著，哎呀，我又覺得你唔著又嘥咗佢。但係有陣時去到一個位咧，我就我想著輕啲，著闊啲。咁譬如你楞到去小學、中學，你真係唔同年紀咧著嘅衫咧。是唔同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諗法，就係、是、哇你睇返以前啲相啊，社交平台嘩你話咁就咁，你俾我而家唔會咁著啦，即係大家有冇啲咁嘅諗法？ 有， 好彩我冇社交平台 嘅。但你要睇返以前啲相啦，喂 啲黑 歷史，啲黑歷史會咁嘅樣，個頭髮咁樣唔得喎，即係呢樣嘢係形象緊要，即係會唔會心理嗰方面睇返以前 嘅。嗰段時間可能大家都係做呢樣嘢，即係好耐好耐以前呢，就係話咩 MK 頭啊。就是那些即是一定要穿到很阔脚的一些裤啊等等。咁我想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那阵兴的东西。而我们一个人作为这个年代里面的一份子，其实我们都不想被人觉得你很 outdate 的，就做什么这么就是落后了。咁所以你的朋友穿什么你就穿什么的。这个是一个的凝聚力来。而在那段时间其实我们青少年期嘛，很着重朋辈啦，很着重一些个人的自我的探索啦。咁你自然就不想被人好像叫做left behind 咗，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凝聚，即、就、系、是、群体一个 sense of belong， 一个归属感嘅方式嚟。 不过喺咁，我谂喺嗰个年纪就好容易出事啊。于是，因为你一方面你又想跟个潮流， 系啊， 但系另一方面你又想突破，咁但系可能即系唔系或者咁样讲系有啲衰嘅。不过但系唔系每个人生出嚟都有一个好好嘅对于时装有好好嘅 sense， 咁就出现咗一啲咧，就是、我哋而家睇翻转头即系。往事不堪回首的嘢，就是那些穿到小小个穿到古灵精怪，好像是说成中二病的嘢咁样。 是啊，所以对于我来讲，时装就好像我作为主持呢， 講嘅頭嗰3秒嘅對白，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而家咧，以前我哋話啲人睇 YouTube 片5分鐘、10分鐘最多點擊率，而家啲 attention span 即係嗰、那個即係集中度咧，可能15秒去到咧5秒都有，所以頭嗰3秒咧嘅對白咧就好似你個人嘅衣裝一樣，好緊要嘅。咁啊，而家先休息一陣啦，翻嚟我哋仲有第4節啊，睇一睇咧大家對於著衫嗰方面嘅一啲心得。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就係著出我心情咧。咁啊，啱啱去 break 之前都講到一點咧，就係話，譬如喺我哋言語啊、演講嘅表達咧，頭嗰3-4秒好緊要嘅，因為而家都市人咧，大家嗰個嘅集中嘅能力啊、attention span 咧越嚟越短啊。如果譬如你錄音嘅、錄影嘅，頭嗰幾秒咧，如果你係好悶嘅話，人哋即刻飛走咗。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著衫咧亦係都係一個身份嘅象徵，亦都係一個標籤啊。咁我知道 Cam 你好似打一本書啊，係咪想讀啲故仔嚟聽下？ 我想俾大家睇下究竟大家會唔會標籤。他給我的感覺有點裝，衣服邊掛了一條線頭，底褲框冒在外褲上，乳罩吊帶歪露在肩，襪子穿了洞。 哇！這個人咩喎？真係好求其喎，著衫。 聽埋另一個先，遲啲先開股。 好。 另一個咧就係、是、他著著香口膠，穿一件露背白 T 恤，一條爛牛仔褲，一對爛拖鞋，腳趾甲塗了淡紅色。 哇！嗰啲牛仔褲又爛又剩嘅，點佢邊個嚟噶？ 兩個嘅，一個咧，兩個嘅都係書裏邊嘅角色啦。一個就係一個12歲啱啱發育嘅女仔，一個咧就係、是、一個14歲嘅男仔對於一個20幾歲嘅女仔嘅一個描述。兩個咧都係對於個男性咧係有吸引力嘅一個女仔。咁大家即係譬如喺好多文學作品、好多故事裏面咧，都會覺得啊，嗰、那個主角或者係佢有吸引力嘅女仔，一定係呢個長裙啦、啊，或者係會好斯文啊、好整齊啊。咁但係呢兩個角色咧，都係一個叫做爛達達、好隨性嘅一個角色咯。咁、就係、是、即係究竟你哋對於即係譬如剛才講的身份或者尊重場合，究竟有幾著重？是不是這類的女性都會覺得不是那麼好啊這樣呢、有什麼想法、有什麼幻想呢？對於 誰說啊？ 好像其實在社會裡面，我們經常對男性、女性都會有一個角色的定型，譬如應該女仔就應該是知整一點，不要那麼骯髒，就是男仔可以瀨啡一點。這個好像就是我們的社會文化一直以來都有一個這樣的灌輸。所以我估譬如在文學作品裡面，其實文學作品是一個挺好的一個方式去挑戰一些既定俗成了的一些社會的理念或者這個概念。就好像剛才這樣說，大家可能会觉得啊，靓女就一定是姿姿整整啊，一定是着条裙啊，好靓啊，即系好令人觉得好舒服嘅。但其实有时候作为主角，甚至乎是一个吸引人的女性，不一定是要这样的。这个都是一个我觉得会是一个都挺反社会一直以来框框的一个手法，去表达出一些理念。 你讲到佢12岁，我即刻想起即系私人故城讲过，我喜欢穿旧衣裳。在默默展開的早晨穿過廣場，咁呢、這個即係嗰首詩就叫做12歲的早晨，12歲的廣場應該。不過咧，阿明你講一樣嘢，我覺得我即係我好同意嘅就係、是，其實會喺阿 Cam 你啱啱讀出嚟呢兩段裏面，喺一個文學作品會出現呢一啲唔似我哋一般人認知嘅女性，但有吸引力嘅。咁其實就係、是、即係。文學的其中一個作用就是要去記低一些被遺忘了的人，不是只是寫一些主流大家想要看到的東西，而是一些即 我記得即在文學啦或者即藝術很普遍來說，我記得60、70年代即美國其中一個很傳奇的鄉謠歌手 Johnny Cash， 咁佢喺60、70年代嘅時候咧，佢係由因為一般即係玩鄉謠音樂嘅人，即係間牛仔咁啊牛仔褲靴皮靴咁啊著啲比較咧即係花呢碌嘅恤衫，佢忽然就轉咗全身黑色，就即係佢話 Man in Black， 咁跟住話做咩啊？佢去喪禮，你去咩喪禮啊？佢話因為當時係打越戰嘅時候，我係要去悼念每一個本來係可以有好輝煌人生嘅一啲年青人咁樣，即係。藝術家是有一個 責任去要為咗呢一啲人發聲。咁所以就喺裏面會可以顯即描述到好多我哋其實可能成日都見到嘅，但係俾人遺忘咗，用文學嘅方式呈現翻出嚟。 嗯，咁啊，你啱啱咧，阿 Cam 咧就從書本上咧講咗一啲咧，就係標籤咧，從文化教育啊，尤其是教育好緊要，因為教育咧係形成咗一啲文化歷史嘅轉變啦。譬如可以咁講，主持。咁啊，通俗啲咧，有陣時咧，人哋話啊，你做咩㗎？咁我直情講，我係廣播佬嚇。只不過廣播佬嚟講咧，人哋聽到個老字咧，好似話喂，你起碼都好似有阿叔啊，即係五六十歲嗰啲年紀先係廣播佬喎，即係唔可以做廣播仔嘅喎。咁點解唔得咧？係因為大家咧好少喺電視熒光幕面前咧見到一班咧體育嘅評述員，一班咧就係即係廣播佬。咁譬如喺十幾年前啊，如果話啲後生仔嗰陣時可能都係小學嘅或者幼稚園嘅，佢哋根本唔會睇體育節目。咁你喺呢十幾年嚟，我哋個著衫全部都著得即係比較便裝嘅。咁人哋可能喺個標籤上咧，我覺得啊，就係覺得佢比較業餘啲。咁所以點解我喺十幾年前一入行嘅時候，因為我從細細個已經喺可能好中意睇，我就覺得喺個標籤上，你俾人哋要知道你係專業，你一定要作得希望資正啲嘅喺嗰個嘅體育嗰方面。咁大家覺得啊，原來體育喺香港嚟講都係啊，原來注重個 fashion 嘅喎，因為譬如可能喺美國有啲節目咧，唔好講話佢哋有冇任何嘅贊助。可能佢哋一致嘅體育服啦，一致嘅西裝啦，或者佢哋唔同顏色嘅西裝。咁其中有一位咧叫 Craig Sager， 好出名嘅長邊嘅主持啦。佢係專訪問超級球星。咁幾年前因為骨癌過身，佢連袋巾啊、啲衫啊都唔同顏色。而佢做訪問嘅時候咧，啲球員咧係會揶揄佢，啲教練揶揄佢咧，直情攞個袋巾咧擤鼻涕咁啊，因為覺得咧佢嗰個形象好出眾。但係佢再出眾啲就係佢自己嘅經驗。佢擁有一個咁嘅能力，先可以 carry 到咁嘅西裝。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標籤化幾過癮。咁但係，譬如今日我哋亦都係講下啦，標籤化會唔會係即係 marketing 啊 branding 嘅其中一環？我知道你係咪都有啲諗法？ 係因為好有趣嘅，有時其實見到即係譬如你可能講話制服或者球隊嘅球衣咁樣，咁其實每幾年都會出一件，咁好多時候出明明上一件靚啲㗎啦，即係同埋上一件又即係點樣講咧？我哋即係廣東人即係嗰件。比較老禮啲嘅，即係著開都贏嘅。今年你哋轉咗一件，開始個球隊個成績開始滑落，但其實佢 keep 住都轉喎，因為其實最緊要未必係靚同唔靚個問題，最緊要有新嘅嘢可以買。咁但我哋反而會經常好擔心嘅就係話，如果我哋講翻我哋今日即係我哋嘅主題就係、是、哇，我哋嘅情緒同埋我哋嘅衣服嘅表達。咁我有時會好擔心就係話，咦？當大家都著好類似嘅衫，當而家即係可能社交媒體或者其實即係好多我哋所謂賣廣告嘅嘢，因為大數據無孔不入。咁我哋以為我哋自己揀緊嗰件衫著嘅，但其實可能我哋已經即係喺大數據上分析咗，因為啊，你呢排。可能我咁樣，基本上成日彈俾我嘅廣告都係賣 Band T 嗰啲廣告啊。跟住我原來啲 Band 出咗呢個，咁我經常其實你自己以為你係選擇咗一啲嘅表達出嚟，但係其實可能個選擇係越嚟越少。咁而好擔心嘅嘢，因為嗰樣嘢係最接觸到我哋最深層，我哋嘅情緒。哇，可能就係我哋嘅情緒其實可能係少咗，因為我哋嘅情緒可能表達嘅渠道，如果係透過衣著嘅話，而呢個衣著其實原來某程度係被市場控制住嘅話，其實我哋好似好擔心呢樣嘢。咁當然啦，咁樣講就好抽象。咁我唔知道你哋會有冇一啲即係好實質嘅例子。 市場控制，阿 Cam 點睇咧？ 我好少會彈到啲買衫嘅嘢俾我，因為我 因為你成個衣櫃都係白色衫， 係同埋我係一個比較反對啲人買新衫嘅人，即係我好多時候我去買衫咧都係二手嘅衫啦，又或者係我真係要 practical， 即係可能白 T 恤用污糟咗啦，或者係殘咗啦，咁我要再買一件白 T 恤咁樣啦，咁我就亦都會有譬如有朋友同我去旅行行街嘅時候。咁我就會成日都會問佢：你真係需要呢件衫咩？呢件衫係真係好特別咩？真係要買咩？咁就會好冇癮嘅，所以我係反 marketing 嘅係。 哇！我同你去旅行啱啊，因為我成日都話唔買唔買，口不對心，最尾自己買。 咁我會通常勸你唔好買 咁 咯。 咁阿Ming咧， 我估咧，其實所有嘅銷售策略入面都用咗好多心理學嘅元素。好多時候我哋話：今年興咩色啊？呢季興啲咩啊？咁究竟係乜嘢叫興啊？究竟係嗰個時裝背後有好多唔同嘅嗰啲嘅 designer， 佢即係 design 咗啲衫話今年係綠色啦，於是佢哋全部推出綠色嘅衫，然後個市場就話：我今年興綠色。咁某程度上係。 嘅喎，所謂嘅興或者邊啲嘅好，係啦，其實某程度上都係由某一啲嘅設計師可能係去決定咗嗰個潮流。咁當然我同意大數據其實係好識得去某程度上係左右咗我哋嘅一啲嘅決定嘅。咁但係又咁講，其實我哋人係有批判思考噶嘛。數據話俾你聽，我今年興綠色，你可以話綠色唔啱我，我唔著都得，我係中意紅色都得噶嘛。所以其實著衫，我自己嘅睇法係最緊要你著得舒服。所謂衣著和情緒，其實最重要的前提是你穿完之後你覺得有自信，你穿著你自己覺得 comfortable 的東西。如果不是的話，就算今年興綠色，你穿完綠色你都覺得 不舒服的，都不會對你的情緒帶來一些好的幫助。 是啊，所以我覺得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想法呢，就是你越大個的時候呢，我覺得對於呢衣著的要求啊，即以前我覺得哎，現在興這件事可能我要買要買買買買，跟住去到即比較年長有些資歷的時候呢，我希望舒服就可以了。 當你講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即其實好似似乎有兩個極端嘅，有一個極端就係話可能我會好追逐潮流，咁有一啲咧我就唔係，我永遠都係著同一款嘅嘢，我係唔變嘅咁樣。咁咧即甚至係好似有一種強迫症咁，因為我諗起即五六十年代加拿大有一個好出名嘅鋼琴家 Glenn 哥顧爾德咁樣，就即以呢、這個彈呢個巴克好出名，咁佢好得意嘅，佢喺加拿大，咁佢就會成日都穿著一件舊衫，就係佢咧，佢永遠都只係穿嗰件舊衫，好厚嘅。咁佢就永遠都戴住皮手套嘅。咁佢試過咧去做佛羅里達州咁樣，跟住佢就咁喺條街度咁坐喺度，因為佢係唔論係表演佢都永遠，因為佢好怕凍。咁同埋佢係嗰種好強迫症嘅人，佢永遠都要坐住同一張舊凳咧去彈琴，嗰張舊凳係明明唔啱高度啦。咁佢係一個咁嘅人。咁跟住啲嗰度嘅差人咧就以為佢係露宿者，咁啊拉咗佢咁樣。咁即其實都幾有趣，即係嗰個衣著對於我哋自己點樣睇自己，我哋喺個潮流呢個洪流裏面，我點樣想去保持翻自己？究竟要跟啦，定還是係唔跟咧？其實即都幾難嘅，我覺得 係。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個主題就係著出我心情啊！我哋從顏色啦、情緒啦、文學啊、教育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心得。咁多謝曬大家收睇我哋今集嘅節目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